嗱，下星期啊有套猛片，猛鬼片咧，咁样就做啊祖业，系啊，咁啊，的确系讲恶魔召唤嘅一个电影啦。我今日礼拜唔系讲到戏本身，因为未上噶嘛，吓咁，但系今日礼拜其实有一个优先场嘅，咁但系都唔系我哋想讲嘅嘢，而优先场咧会赠送一个嘅讨论会，系啦，以为咁得意咁样，咁其实咧以往都有嘅，系啦，咁啊都。試過㗎啦，即係戲又試過幾次，即係通常都係啲鬼戲喎，真係好奇怪呀，先至咁玩。咁亦都試過呢中英劇團啦，如果冇記錯啦，有記錯一陣冇更正。咁其實就亦都試過嘅,exactly 嗰次都係搵返同一位嚟講，就係、是、雲海。咁嗰次係做 Dracula， 即係做返呢個京城四百年嘅原作，就變成一個改編成為一個即係舞台劇啦，咁就做咁。咁好奇怪地呢之後又找雲海上嚟講，咁奇怪，那個其實是一個名著嚟嘅啫，又唔係現實有嘅，張橋係咩？講真嚇，即係點解你會用一個當講神秘學嘅角度去講一個，即係其實一個嘅小説創作出嚟嘅一個吸血殭屍咁？即係我已經覺得好奇怪。而當時我都已經提出就係話，即係如果你講呢個題材，你最啱揾嘅應該係劉天賜喎，因為第一就戲劇啊，係嘅電影啊，同神秘學嘅關係嘛，咁佢亦係其實我大家唔知嘅，劉天賜其實係有去研究呢啲嘢嘅，意思研究咧，唔係天師捉鬼嗰啲啊，即係從民俗學啊，從呢啲方面咧，佢真係走過羅馬尼亞，做咗好多 study 啊，唔係同你講笑，係啊，咁當然佢對其他嗰啲都有研究啊，咁我唔明白就係、是、當然我知。就因為劉天賜就冇乜人想聽噶嘛，即係平時講廣東廣西，我真係幾乎我識佢啲人都話悶嘅，覺得係啊。咁我亦都有喺群組以前有貼過劉天賜講一啲即係怪物啊啲，咁當然佢亦都係從傳說啊，從文化嘅角度去講，冇人聽嘅，冇人想睇嚇，好悶覺得。咁我知道，即係如果你以一個宣傳嘅角度咧，即係雲海啊，梗係大啊，係咪先？哇，幾多人去？為咗其實佢唔係為咗去睇嗰個中英劇團啊，或者係今次呢套祖業啊，係為咗嚟聽雲海之後個 talk 啊嘛。嗱，我唔知道，我覺得我就唔係好贊成咁樣做嘅，我自己 OK。即係反而你揾阿周秀娜揾一集無厘頭嘅女咧，真係講下觀後感，我反而覺得無傷大雅嘅。我基本係咁諗，咁但係當然我一陣會同大家解釋到呢個問題喺邊度啊。咁或者呢個等阿北打回應咗先啊。北打有唔同嘅睇法嘅。 咁我都明白你感受嘅，即係憑你咁講，因為擺明電影係虛構㗎嘛，即係你虛構就用神秘學去講，又好似係咪即係都有啲亂嚟呀，我覺得吓亦都好似有啲鼓吹咁囉。 即係呢個 point 咪即係就算嗰個拍咗個聖經故事咁攞方舟咪得，你會搵個牧師嚟講返同學咁樣 嘅。係即係明知你反而你嗰啲紀錄片啊講見證嗰啲啊，梗係搵個牧師嘛。你明明一套虛構嘅戲，你咪搵個牧師稍解釋咁樣去解釋㗎嘛。咁呢個 搵個牧師嚟講觀後感都冇問題。當然佢觀後感佢會引用性，唔緊要呢個觀後感你講咩都得㗎，你個人睇法，你引用你啊睇都得。咁可能周秀娜睇完佢就話：哎呀冇啊，我唔識呢啲，不過好驚啊！陣佢好驚冇翻嚟，大家當即係擺 as 觀眾分享翻啫嘛，唔係你 即 係 當一個討論會咁係冇乜問題。 唔係就係唔係討論會觀後感，大家吹下水，吹下水。討論會咧你就嚴重啦，其實嗰個就嚴重咗嘅。即係好似咧，唔知有啲乜嘢你提升到學術啊？你咪好學術。咁大家係吹下水，講下高達，我都唔介意梁榮忠講咩嘅，因為佢個人就自己大家睇法嘅。你認為 F91 係為咗呃錢所以先至縮水，即係變細部機咁，你可以講。但係如果你同我講，你都係一個學術嘅評論咧，就另一件事啦。咁我分得好清楚嘅呢樣嘢 ，OK？ 咁如果你話大家就睇完戲唔使咁 serious 啊，大家即係咪講下咯，吹下水啫，係咪即係 OK 嘅 ，fine 嘅，得唔好提升到呢個 level？ 提升呢個 level 咧，我有另有要求咯，咁咯，咁啊不打繼續先。 咁啊，但我以即係呢個發行嘅角度講下啦。咁因為即係我自己又讀過發行班啦，亦都我其實今年我哋同學曾經夾眾籌諗住發行嗰套戲嘅。咁其實之前就係無問西東。因為無問西東而家就即係嚟緊就嚟會發啦，咁我哋就試過夾錢咁係啦，咁但後尾發覺就唔得嘅，即係計唔掂數，我哋就覺得無問西東會蝕錢，咁就唔做。咁我哋而家發行即將會發行一套越南嘅愛情片嘅， 咁就即係簽到簽約嗰一個關口啦。咁但係就有啲叫做有啲叫 copyright 嘅問題，因為佢要我哋做中文翻譯同埋做中文 講。你講唔講？ 知唔知？我有發行嘅經歷嘅，咁我就理解到發行方面係需要諗啲可以話係奇形怪狀，或者叫做想出位，或者叫做可以係引起社會話題嘅嘢，務求其實令到有人關注或者令到有人講。就未必是真正是想討論套戲啦，或者想介紹套戲啦。佢其實要個機密多過要個資訊或者要個感想。咁所以佢就往往會衍生，會扭一扭下會扭到啲出嚟，即係可能揾啲。其實你問我佢今次係咪揾阿雲海係咪兼叫佢認真講咧？我覺得唔係。其實佢係舐緊佢個 IP。就好似啲人啊，即係現世覺得佢係神秘學嘅叫權威啦，唔敢講，或者叫 KOL 啊，神秘學 KOL 就揾翻呢個咁，因為套戲入面亦都有好多神秘學符號。咁其實套戲我覺得唔係講神秘學㗎，你問我係嘛？我估佢應該都係鬼片嚟嘅啫。咁但係就叫做啊舐咗佢嗰個 KOL， 咁啊叫搞場啊事後道讀，咁好似又連埋有個觀影嘅體驗提升咗。咁啊呢單嘢喺雲海個 fan page 又會 share。自己個 Paramon 個 fan page 又會講，咁然後又希望可以 hit 中，即係由雲海講 hit 中嗰個叫做神秘學嗰個 special population， 就引到嗰類人會去睇戲咁樣。咁都係一啲叫做小型發行常用，就係想打一啲 special population， 即係譬如動畫嘅，譬如藍娘嘅打翻藍娘，少女戰車打翻少女戰車，咁就叫做唔係話集中喺啲 publish， 譬如係咩車站廣告啊，或者巴士車身啊，或者地鐵站燈箱啊，呢啲就係 for public 嘅 image 嘅 online 嘅唔係 offline 嘅推廣咁樣，咁會有呢啲咯，咁所以。即係你話再誇都試過，即係譬如我早排做咩大創業家，就有人睇完戲出面有漢堡包賣，咁有試食漢堡包會，即係喺個 The Grand 度咁樣，咁會諗呢啲。咁其實大創業家係講麥當勞啊嘛，咁但係就其實講麥當勞啫嘅創業經過，咁佢喺出面就會食包咁樣咯。咁你話係咪好相關呢？其實就唔係嘅，有少少諗到咁樣。 點解你嗰個唔相關呢？ 咁嗰、那個咁嚴格嚟講，佢嗰個唔係講緊點整漢堡包嘛，佢係一個麥當勞即係點樣契弟嘅故事嘛。咁但係出到嚟佢就一個整包嘅 啦。咁上次呢個無聲絕境就派旺旺咁，你覺得？ 呢個係幾跟住呢個幾機密咯，即係正如有即係做最得有個咩殺戮。有個叫咩麥福德殺落， 你就從發行嘅角度去睇啊。 係啊係啊，發行宣傳。 咁我直接從唔係喎，發行還發行 ，OK？ 宣傳係我嗰範啦。 係。 我係廣告嘅。 係。 OK， 廣告宣傳或一切嘅PR 活動啊。 係，明白。 從呢個角度嚟睇咧，其實咧，你後邊搞一啲即係 talk 或者揾啲人嚟咧，呢啲其實係同你喺時代廣場擺兩座高達，跟住你揾四個完全拉家嘅女嚟，其實都係嗰啲嘢嚟嘅啫，又或者你揾啲好拉家嘅，就係、是、借票，其實都係同一啲嘢嚟嘅。咁我當然好 appreciate 借票呢樣嘢啦，因為咧呢樣嘢如果你睇首映禮嗰啲啊，即係就係睇啲國際影節咧，你會好開心見到一班製作人或者即係主演嘅人，哇！其實佢都可能隨時係同你同場先第一次正式睇。即是一個完整版本的，即我就真的試過是這樣，即當然除非你那個女主角騙你，她說不是 我真的第一次看的，雖然我在那裡演，但是我未看過一個剪好的版本的，今次都是跟大家一起看。那她自己是演員，女主角即有一次 REC 那次、OK? 她自己分享回剛才看這部戲的感受， 是 你覺得有沒有關係？ 是 莫大嘅關係啦，同佢拍攝嘅時候，咁你好開心啊！大家睇，即係佢分享咗成個鐘嘅 ，OK， 唔係話上嚟講兩句。咁你揾一啲 relate， 即係直接 relate 嘅就最好啦，係咪？就算佢冇話我分享到咁犀利，借下票啊，咁我哋睇完套戲，竟然睇真人嘅就會有人謝幕啫，完場係咪？哇！睇電影咧，竟然有一班演員出嚟謝票，即係大家都會好開心。咁甚至乎有一啲即係外國戲或者一啲日本戲都有日本演員嚟啊，咁大家都好開心。嗱呢啲絕對關事嘅， 呢啲你話因為哇，因為户田惠梨香走嚟啊做呢個死亡筆記嘅嘉賓，咁會嚟借票。咁大家因為咁而買呢張飛，又或者上次呢個新海誠係嘛？你導演添 ，OK， 親自嚟到同大家即係傾兩句啊，同埋見面。咁呢啲，我覺得喂，梗係 very good 啦，呢一種係嘛？同埋呢隻 gimmick 就唔係碌卡喎，唔係碌卡喎，直接有關係啊嘛。好啦，頭先提及嘅派漢堡包同埋旺旺咧，喂，咁佢就唔係嘅，呢一隻咧係佢講係同嗰個古仔入邊係 relay 啊嘛。 係，明白。 係 relay 㗎，點解唔 relay 啫？咁佢就引起你嚟，尤其是旺旺嗰次咧，個個都覺得係一絕嚟嘅。 係。 即係佢就係派包嘢俾你，其實佢真係派俾你食啊！你以為佢就睇下你夠唔夠膽喺中途靜曬一陣，你開嚟食啊？係。佢真係玩你喎，成嗰下你明唔明啊？嗱，咁當然你唔係為咗嗰個漢堡包同嗰個旺旺入場嘅， 但有啲會心微笑咁咯，係嘛？即 係嗱，嗰個絕對唔係扯你去睇呢一個即係呢一個優先場嘅 gimmick 嚟㗎嘛？係。呢、這、一個可能係喺宣傳上喺個揭秘，或者佢希望咧，你睇完之後咧，你將呢個現場我都唔敢開個包嘢嚟食嚇，嚟作為一個分享啊，即係之後成為一個話題或者一個製造一個話題啦，或者咁講嚇。咁又或者最低招咧，咪就係時代廣場咯，動兩隻高達沙沙比，高達沙沙比嚇，喵根同沙沙比，請問同嗰四個嘉賓有何關係咧？真係冇㗎。但系冇極都有幾個靚女嘅影下相啦，係嘛？其實你最 cheap 我咪可以你揾幾個，總之有啲名氣嘅人，總之完咗佢有個觀後感分享會，其實我都已經 very good 嘅。 嗯， 都唔緊要有幾個人可以完全無啦啦，你揾就揾幾個靚女，咁又鬼戲嚟㗎嘛？咁可能咪睇，哇好驚啊！想睇我邊個位啊嚇到我，我直情眯埋咗眼啊！我搣緊隔離嗰個人，唔係都 fine 嘅。係，即係你 at 個觀眾，而佢又係一個知名人士，咁可以嘅 ，OK， 即係等於你嗰個咩華麗咩上班族係嘛？係嗰次啊，佢啲宣傳都係碌盡幾多其他嗰啲藝員或者啲明星啊。 嗯， 佢咪就係哇！問你頭先睇完你咩感覺啊嘛？咁咪就係觀後感咯。咁當然嗰啲擦曬鞋嗰啲情況啦，屬於係咪？咁但係呢套唔需要嘅，咁鬼戲咁你咪即係除非嗰個女話頭先睇到瞓著咗啦，除非佢咁講啦。咁作為嘉賓又唔會講呢咁嘅嘢嘅，照計係嘛？唔係，即係其實都唔緊要，佢講咩都唔緊要嘅。總之你係想又睇下第啲人，即係多個多樣嘢原因入場咁啦。你當係咁啦，係啦。我認為係咁啦。咁啊，可能不打覺得就冇乜無傷大雅，但係我就睇得好重。即係其實你搭啲乜嘢啊？你搭啲乜嘢？雖然你覺得係搭啫嘛，搭上去就唔好唔好嘅，搭乜都得啦。唔係㗎，你個贈品都睇係送乜嘅啫。你摺塊刀片落去個粒糖入面，跟住萬聖節派俾小朋友呢，其實係一件好卑鄙嘅事囉。 嗯。 即係我覺得係咁囉。係呀。唔係咁打不打回應完先，我一陣稍為會解釋下到底。喂到底 我差唔多啦，我係呢個歌名嘅咋。即係我話。 咩咁大仇口 啊？可能我覺得係啦，即係呢個即係 Pascal 之間詳盡解釋嘅，不過我就以發行角度就發行都希望體諒囉。即係少你做啲嘢都係為咗要有機密咯。咁當然你話機密與學你話齋，喂，究竟會唔會係有 機密好多方法做嘅？係 啦，有誤導信息啊，或者有推廣迷信啦、啊，定還是有啲即係真理歪曲咁嗰啲就即係再一個深層次講啦。咁但係即係係咯，發行嚟計就都係盡量想攞到。 即係如果你呢個係一個當係電影當係娛樂博分嘅角度睇咧，我覺得你再揾四個唔拉家嘅女嚟，我都覺得冇所謂嘅。 系， 但系而家最弊就系唔系揾啲唔拉家嘅人嚟，我觉得个方向有问题。 系，明白。 一阵我解释。 好，即刻等你睇你讲。 系，咁啊马仔有咩睇法咧？ 吓，我觉得就系都系搵食咯，大家。 哦，即系又系嗰句中国人恶晒嘅搵食啫，咁就做乜都得噶啦。 咁我觉得系华人比较严重啲啦，咁其实。我西人都有少少學習嘅喺呢方面，而家都 殺咗人揾食啫，係嘛？撞死人揾食啫，係嘛？ 嗯，咁啊冇話咩嘅，係感覺上係咁樣咯。如果你話俾我俾嘅意見就係咁，即本身我覺得係即咁樣，大家即大家互相吹咁樣都係 即 互相 吹互雷，去到煲 job 咁嘅 level 噶啦喎。 真係互吹喎、啊，真係真係、啊、你幫佢煲粥，佢幫翻你煲粥喎、啊。 喂，整翻個圈出嚟啊嘛，我覺得 係。即係點啊？哦，即係呢個咩啊？咩人形蜈蚣係嘛？ 嚇、啊，唔知啊，就係覺得係咁咯。你誒、因為如果你圍到個圈，反而可以儲到大人啊嘛，我覺得。 嗯。係。 係咯。咁佢咁咪行到咯。如果你儲唔到責任嘅話，你又搵唔到食咯，都係咁咯。 哦。唔係咁，其實個發行嘅，除咗喂，即係我谷到個票房嚇，唔係喎。其實我覺得佢最得意，佢而家唔係谷個戲嘅票房嘛，佢係谷個嗰個優先場嗰個賣飛啊嘛，最過得最搞笑係 有頭威添喎，最要係。 係嘛？即係嗱， 有頭威都冇啊，就唔表。 我舉個例啊，即係你好似上次咁。啊！水木又揾咗水木一郎嚟，即係唱下咁啊，令到成套嚇新萬能俠啊 ，Infinity 的確係跟住落嚟嘅票房都真係好好噶嘛。佢即係佢唔係話淨係谷嗰日啊，嗰日嗰、那個優先場啊，唔係啊，佢令到成件事都係真係有作用，推動到個作用噶嘛。咁但係 整到落細啊嘛， 嗱呢個分分都睇到㗎，呢個情況係咪先？ 係啊，見證咗佢， 見證咗佢啊！ 是多人睇嘅， 唔係就係當晚嗰一次噶嘛， 係當晚即 係係啦，有長期作用噶嘛， 好多人睇， 加持咗成套戲上畫嗰個票房噶嘛， 一個係會爆，即係另外場數都會爆嘅， 係啊，令到其他場數都多咗人啫，咁但係 幫助嘅， 係啦，但係上一次就算係户田惠梨香嗰次嚟死亡筆記係嘛，嗰次，其實我覺得佢都係只不過谷到即係首映嗰次，因為啲人真係想嚟睇《胡廷惠香》啫，甚至乎嗰次大鑊到咧，係有人唔睇套戲啊，走咗㗎。佢淨係想睇《胡廷惠香》啊嘛。咁我完全唔覺得佢嗰次揾佢嚟係谷到即係平時嘅票房咯，我唔覺得咯。乜上次好差啫嘛，上次嗰個票房係嘛？即係 咁個套戲實在太差喎，真係。 唔係，咁但係佢嚟睇。首映啲人都走咗喎，唔關事喎，佢都未睇過點知差？唔係佢嗰個嘉賓啊，啲人想見個嘉賓啊，真係啊，但係佢係純粹想嚟見個嘉賓啊，我意思係， 嗯， 即係成件事將個 focus 變咗第二啲嘢啊，我都唔係嚟睇戲嘅，你明唔明？ 係睇下偶像咁咯， 係啊，我嚟見下我偶像啫嘛，咁樣咁套戲我唔睇咁。咁喎、啊，咁你覺得喺個真係喺電影宣傳上係咁樣，你覺得係見效？即係我會認為啊，你發行一樣嘢，除咗即係賣到飛之外，我覺得你要推到嗰套戲本身先得㗎喎。如果啲人淨係賣到飛，但係佢唔嚟嘅，咁算唔算？其實算唔算係成功嘅呢？我想問下， 可能佢就係諗到咁樣。 因為我認為唔係一件咁嘅事嚟嘅咯，即係你起碼啲人係即係其實你係推介一個文化㗎，大佬，即係我唔覺得係淨係賣到飛就係㗎，係啊，咁同埋賣到飛，你係真係要賣到平時啲飛啊，唔係嗰場啊，唔係嗰場優先場啊，係啊， 咁唔知啊，咁佢都係逐套計咁，佢而家後邊未諗掂，佢可能係諗咗個首映先咧，連首映都搞唔掂啊，死得咁啊，諗住 係嘛？ 系 咯，咁我唔知啦，即系如果你话对比话，即系当年呢、這个即系嗰次做 Dracula 嗰次啦，即系嗰个系咪中英剧团啦？如果冇记错，即系我真系觉得系唔多适合啦，即系你之后补一个讲座去，即系你即系嗰个讲座，其实你真系讲翻戏剧同即系或者呢啲咁嘅妖怪之间嘅关系系 OK， 即系或者你讲下。即係吸血僵尸嘅文學係 OK， 但係唔係揾人嚟講吸血僵尸本身咯，係即係我做過個比喻啦，就即係你冇理由係做完《挪亞方舟》，唔係《挪亞方舟經濟啟示》啊，大佬嚇，即係《挪亞方舟》西片嗰度嚇，上次嗰度會唔會即係揾個牧師嚟去 wrap up 咧？嗰個牧師仲呼召埋有冇人信耶穌？佢咧唔係嗰樣嘢啊嘛，嚇，唔知大家明唔明啊？唔即係你睇完高達，你可以叫阿梁榮忠上嚟分享下 SA， 即係你都係一個高達 fans 冇錯嘅，但你唔好一個專家咁樣好似上嚟講一大堆，即係我都係亂噏嘅嘢 ，OK？ 即係 F91 縮細係因為 Bandai 想呃錢，即係出隻細比例就話俾你聽係俾100，咁呢啲即係呢啲我覺得就係廢話嚟嘅， 唔好意思，系咪即系你唔好用一个专家咁啊？好似嗱，好似专家咁样去讲，唔系咯， 系从个经济角度嚟讲嘅，所有嘢都系搵钱嘅。 唔系，即系我唔理你啊！即系你如果你只不过当自己一个 fans 或者只有咩观众咁，你想睇完套戏，你翻下你观后感冇所谓，人都系讲嘅。OK 吓。即係睇完大文西密碼，可能都有一個係牧師啊，佢用佢當即係觀眾咁，但係佢咁講法都唔緊要嘅。如果之後係變成一個講道啊咁咧，咁我就唔係覺得咁適合咯。你明嘛？我係咁嘅意思啫。即係如果你將件事拉咗去一個好似一個學術，佢扮啊，仲要佢係扮，好似後面有個學術討論啊，我呢下嘢我唔 OK 咯。係同埋仲有，到底後面嗰係咪真係一個學術討論咧？其实可能都是讲古啫，即系你又讲到好似真嘅一样咁。咁呢个系可能大家会问啦，咁关你科幻咩事？关嘅地方就系我哋成日都强调啊，你睇科幻嗰阵，你先要分到真假。如果你睇咸蛋超人、睇无面超人，你都分唔到原来做紧戏，跟住你会转头，噗咁跳咗落街啊！咁你就唔好睇无面超人啦，大佬。系我真系唔。即係我 strongly recommend 你唔好睇科幻片啦。如果你分唔到真假，即係第一件事你要先分到真假。但係一係佢哋倒轉頭咧，係去模糊呢個真假。即係好似呢一套祖業咁啊，其實佢係講惡魔召喚呢一件事嘅。咁首先，當然我哋唔知道現實上惡魔召喚有冇歧視嘅，即係冇真係嘅呢樣嘢嘅。即係等於我哋都證實唔到，亦都否定唔到呢世有冇鬼神噶嘛。其實。咁當然你唔知情況之下咧，你最好就叫啲人唔係睇完套碟仙嘅嘢，就你要翻屋企玩先得㗎，即係唔好去叫人哋翻屋企玩碟仙，你明唔明啊？你都唔係加重佢就相信碟仙係好靈啊，或者定係佢其實係真嚟㗎？即係如果睇到戲講碟仙無傷大雅嘅，到佢講驅魔無傷大雅，到佢講惡魔召喚無傷大雅，套戲講毀滅地球无伤大雅，你唔 take it serious 你去做就得噶啦。如果你睇完套恐怖分子嘅戏，你真系做恐怖分子，咁你唔好睇啊。即跟住完场揾 ISIS 嚟 wrap up， 跟住仲派埋申请表俾你入会，咁你做咩啫？即我都 Jack Ryan 嚟嘅啫，大佬我讲恐怖，我唔系叫你去做啊，或者唔系。CIA 嚟去 recruit 啊！我唔理你拉咩原場，因為 CIA 定係 ISIS 其實都係不適合噶，唔知大家明唔明我咩意思啊？你反而應該咧，大家去討論一下，即係呢套戲本身，即係裏邊套戲裏邊嘅嘢，即係以一個作品嘅角度去討論啊，好唔好睇咧？呢一套嘢咁嚇，或者呢套戲裏邊佢談及嗰啲嘢，其實咩嚟嘅咧？咁我反而我就唔知人哋會講乜嘢啊，又如果有啲乜嘢文化研究可言啦、啊、，OK？ 咁我嘗試補少少啊，我可以同大家講即係我預早講，祖業裏面提及嘅惡魔召喚，其實大家有耳熟能詳，就係、是、七十二魔神裏面佢就講其中一隻係，就係嗰個叫咩？叫咩話？咩魔啊？ 嗰只嘢啊，我又唔系好鬼记得嗰只嘢叫咩名喎、 啊。佢真系叫做唔知咩 mon 噶嘛，系啊，佢唔知叫咩 mon 嘅，真系好笑，好似我哋平时睇嗰啲 pocket mon 咁，系唔知叫咩 mon 啊 ，P 字头啊。 嗱，佢嘅中文译名就叫派蒙嘅。 系派蒙咁就啦，好似叫做 派蒙啊，系啦，就喺中文就叫派蒙。 系唔知佢平时会唔会撇卡撇卡啊咁样嘅咧？我唔知啊 ，OK。其实大家 耳熟，你当系派蒙或者披蒙啦，系咯。 你耳熟能详嘅呢个嘅精灵宝可梦啊，唔系，大家唔中意咁叫啦，系嘛？宠物小精灵吓、啊，其实就系恶魔召唤，其实系嚟自呢一样嘢嘅个概念。OK， 大家睇咗好多年魔法少女，好可爱。但小圆话俾你听，其实魔法少女嘅契约咧就系恶魔召唤，即系你个能力咧。你要契約翻嚟嘅，即係你唔係你本來有噶嘛？其實所謂惡魔召喚就係你去從一個東西嗱，先唔好理佢係咩先，得到一個外力去令到你有你本來冇嘅能力啊！唔一定係神奇嘅，嗰個能力可以係智慧啊，可以係一啲即係人嘅能力，但你原本冇噶嘛，即係你冇咁犀利先啦，最少係可能你個普通人咁，但係可能得到一個哇，突然間變咗好聰明，變咗數學天才咁嘅意思啊！或者突然間你變咗好即係嗰啲係屬於係智慧啊，咁佢亦都有其他能力啦、啊、 揾嘢出嚟啦，或者有有好多神奇嘅超能力啦，甚至乎咁呢就通過惡魔召喚而得到嘅。咁當然啲古仔就通常就唔會咁複雜，咁佢就會係有隻嘢出嚟幫你打囉，即係比卡超咪會放電囉，係咪？咁甚至乎衍生到呢，而家嘅鹹蛋超人同蒙面超人呢，成日都會即係做初頭就用怪獸啲能力呢，而家就叫埋其他鹹蛋超人啲能力，其實一樣嘅啫，就是個模式都係種惡魔召喚嘅模式，其實而家反而呢喺遊戲呀同埋作品入面常見嘅。咁我唔知係好事定唔好事，即係打完喺潛移默化之後呢已經接受咗惡魔召喚呢一件事嘅。咁呢個就係我好簡單同大家分析少少關於呢樣嘢先。咁 冇代價添，而家分到啲。 而家啲唔係冇代價㗎，而家嗰啲例如小圓係有代價㗎。咁因為佢佢打嗰啲魔女嘅時候呢，佢就每次佢嗰粒晶石呀係會慢慢黑到成日變黑色，其實佢都會變埋做魔女㗎嘛。其實根本啲魔女就係以前嘅魔法少女㗎嘛。 我意思話唔係咁多套有要俾啲 course 去，好似即係好多囉，而家變咗就咁齋叫佢女 嘅。而家嗰啲呢甚至佢哋有啲古仔唔將嘅隱藏直情搵惡魔係都唔少。因為你都話齋啦，而家啲人直情鍾意睇惡魔㗎嘛，佢唔介意㗎，佢唔需要洗白咗佢變咗好天生或者好得意嘅。可以唔係佢萌就得㗎，唔係一定要係佢係好嘅。而家好多嗰啲都變態嘅，鍾意睇嗰啲呢啲女殺人呀，切咗碌碌，但佢又唔死咪得囉，因為佢有復原能力㗎嘛。係喎，好好睇佢，你覺得好 funny。即係佢唔知係當睇華納卡通呢，即係小鳥哔哔每集呢，係咪？即係嗰隻咁嘅黃鼠狼咁鬼，嗰隻乜鬼話佢叫做嗰豺狼係咪？黃鼠狼唔係狼嚟，係嗰隻豺狼咪次次都死一次㗎嘛，唔係炸死窿咗俾人俾隻碌扁啊或者之類㗎嘛，佢哋當咁睇啊。咁但其實你諗真啲，其實後面係講一種好得人驚嘅嘢嘅。咁其實龍騎都係㗎，龍騎佢講緊嗰個即係嗰啲召喚獸，其實佢就話如果你冇嗰啲咁嘅鏡入面鏡世界嗰啲怪獸俾佢食，佢會食埋你㗎嘛。 有講 係啊，有啊，即係其實係要製品㗎，你召喚一隻嘢出嚟。其實呢啲元素呢喺 game 嘅動漫其實係有玩嘅，有嘅，係啊。咁大家可以咁樣嚟去理解翻咧。嗱，咁呢啲就係文化研究啦。我同大家講 ，OK 嗱，我唔係話現實有啊，我召喚，即係其實一個傳說就係可以咁嘅，係嚇。咁嚟自呢個所羅門之時啊嘛，即係傳說就係嗰時啊，士巴女王咧，係士巴女王就唔會駝住個士巴拿嘅，身為士巴女王有個士巴拿係好正常嘅，咁佢就話啲人就話係佢咧就帶壞咗所羅門嘅，即係有啲人會咁講，咁佢就開始玩啲咁嘅嘢，咁所以有啲所羅門之時咁嘅呢啲咁嘅有兩本咁嘅書嘅，就話佢原來嗰時都係即係玩呢啲嘅，話所羅門王，咁但係當然呢啲有冇呢兩本書真嘅，有冇呢兩本書？呢兩本書係咪後來盜曬出嚟都唔知啦，係咪？咁亦都後來有好多一啲叫咩？即係啲講惡魔嘅書啦，如果惡魔事典啦，有冇出名？咁佢就會話俾你聽咧，七十二魔神咧係咩嚟嘅？即係至於點解七十二咧？其實呢個係同神有七十二個名號係有關係嘅。同埋亦都有個講法咧，就係你只要你知道神嘅名，就可以即係指換神呢樣嘢。咁當然佢講嘅神就係呢啲啦，即係其實唔係講緊嗰個上帝嗰個神。咁呢啲咁嘅嘢，咁詳細又唔講啦，呢啲留返人哋啲節目講啦，咁當然呢啲對我哋嚟講呢係啲好好嘅故事嘅題材同埋一啲嘅元素啫，咁我哋唔會當真嘅，喺我哋眼中你呢大嘢其實同巴魯坦星人係冇分別嘅啫 ,ok, 係呢種 good 嘅 character, 即係同孫悟空一樣嘅，係咁可以擺落作品度玩，隨時召喚隻出嚟，咁佢又有種唔知咩能力，咁好得意喎，咁樣咁 ok 嘅。咁但如果你諗住你返屋企試下呢，咁你就你自己諗清楚先 ,ok? 你控制唔到嗰隻嘢呢，嗰隻嘢會食咗你嘅，我同你講。唔係講笑，起碼傳說係咁講。咁大家如果唔怕呢，你就即管跟佢哋嗰啲即係儀式呀、去照做畫陣。咁後果就自負。ok? 咁我覺得即係作為一個電影宣傳唔應該咁囉。即係唔應該鼓吹呢啲嘢，我唔係話呢啲係假喎，我覺得呢啲有一定嘅危險添啊，甚至乎係啊，因為其實我唔敢話佢真係假，因為我證實唔到啊， 可能真嘅，系啊，睇场戏讲啲嘢冇所谓，唔好去掂，系啊，咁但系冇啦，算啦，咁啲人养鬼仔都咁养啊，你个人 ，OK， 即系你自己谂清楚先 ，OK， 条命系你嘅，即系其实最紧要知道咧，用一啲嘢咧系要还嘅，诶，你如果你睇过浮士德啊，睇过呢啲古仔，你就知系咩嚟吓。咁即係當然浮士德都係一個故事啦，就係一個年老學者啊嘛，咁佢同呢個 Mephisto 即係簽咗契約，佢變翻後生嘅故仔，同埋佢知道呢個即係煉金術嘅奧秘啊嘛，咁而嗰個 Mephisto 好分裂嘅，即係你當佢似飛越十八層咁嘅啫，佢又唔係話佢恐怖嘅，唔係好似佢個 friend 咁，咁人呢個戲劇啦，因為呢個戲劇，咁所以你從戲劇去討論呢樣嘢係冇問題嘅，完全係。即係 positive 嘅，因為從中你就係去討論緊人性啊嘛，講緊一啲取捨啊，或者你一啲抉擇啊，或者一啲啊一啲嘅係咯，即係到底咁樣做係咪適合啊咁嚇係咯，即係俾你會唔會換啊咁啊，即係例如啊，咁你可以諗啊思考好多嘢嚇，思考人生咁，但係如果你喺現實去玩呢樣嘢，完全係另一個 story 嘅 ，OK， 咁嚇咁至於佢哋裏邊嘅。即係呢個宣傳裏面佢哋話嘅所謂咩神秘學嘅始祖係咪？ 係， 我諗我點數都起碼李居明啦，係咪？即係或者甚至乎之前都有係咪？會唔會啊？會唔會咧？紛紛記憶所及嚇、啊，有冇啊？ 我又冇乜点留意呢一方面嘅嘢嘅，其实就 咁李居明你都有见过啊，系咪？亦都有会唔会都睇过大迷信呢 度？大迷信啦， 系咯系咯，咁呢啲肯定早过云海啦，系咪？ 咁佢李居明呢啲就会唔会系鬼神嗰边会多啲咧？佢系 鬼神咁，佢而家一概而论神秘学啊嘛。 鬼神好似唔系唔关神秘学事嘅喎，系咪咧？ 鬼神又唔系就咁佢有恶魔召唤系咩？ 咁我又 即系恶魔召唤就唔系鬼神。 恶魔召唤都唔关神秘学事嘅，其实我就觉得系。 嗱，即係佢個名字就套上去啦，我覺得你唔好理佢係佢話佢係 New Age 定咩啫嚇，但你話係地祖咧，咁我就覺得一定唔係啦，唔好意思一唔係你話係啊係嘅，即係你平時指鹿為馬得多，以為你話係啊係啊，其實唔係你話係啊，有事實根據同埋時間噶嘛，係嘛證實噶嘛。咁你大迷信係幾多年嘅嘢？咁其實好似都係唔知九零零九一咁其實李居明出嘅嗰本叫係咪叫奇聞啊？我唔知有冇記錯其實而家仲有佢仲有個網站可以睇翻舊嗰啲嘅，大家上去睇。我其實我貼咗上群組嘅喺回覆度咁一早人哋就玩呢啲噶啦。咁甚至乎佢哋唔止係呢講呢啲嘢嘅鼻祖，仲係麥玲玲地嗰啲前輩啦。即係當時佢哋已經將呢啲咁嘅嘢推到去一個好似一個明星咁喺度講呢啲咁嘅嘢，係咪？佢早過你麥玲玲啦，早過你阿蘇文峰啦，係咪？即係佢唔止係講呢啲古怪嘢鼻祖啦，係玄學出嚟，即係玄學明星嘅鼻祖啦，佢哋都係係咯。咁到底再之前有冇我都唔知啦。咁大家可以再提供即係到底仲有冇更早嘅人員喺度同大家講呢啲古怪嘢嘅咧？係咯，即係雷與羊都唔算係嘛？即係佢只係講鬼故係嘛？係咪咧？咁但係真係唔係講鬼故喎？李居明嗰啲，即係佢唔係代故事喎，即係佢真係佢話我追查到底呢個黃室寶到底嗰個事件係點咁，佢都咁嘅喎，其實。即係當佢裏面嗰啲招咧錯嘅，我同你講嘅，佢年份都唔啱樣嘅，因為嗰個我哋係當時嘅人嚟㗎，我哋日去黃室堡食飯嘅當時 ，OK 嗱咁我唔管問論佢資料正確與否啊，但係佢九零九一年已經講呢啲嘢係事實啊嘛，係咪？係啊，咁我唔知道有冇更早啊，係 OK 咁，但係如果你話特別要講戲劇、電影戲劇同埋呢啲神秘學之間嘅嘢，咁我覺得都係劉天使啊，係嘛？系嘛？ 都比较多佢啊嘛，佢要 sell 就 即系我唔系话佢鼻祖，刘天使可能开始一次吓，咁但戏剧佢就好早咯。但系我73系一个电视节目嚟嘅，唔知大家知唔知？我见到刘天使动咧，即系无线噶啦，已经吓。当时佢都做紧编剧啊，系咪？ 即係你唔會懷疑劉天使喺戲劇、電影或者電視製作上嘅地位啊，係嘛？會唔會？唔需要懷疑啊，係嘛？咁而佢另外自己又走去成日走去研究嘅，真係走去羅馬尼亞研究吸血鬼嘅，即係嘅傳說啊，唔係話咩係民俗學啊，從民俗學嘅角度去出發研究呢啲傳說啊。咁如果你要兩樣都齊嘅人係得佢啫嘛，咁即係或者佢比較有個資格去講俾你聽。咁雖然好多人話佢講嘢好悶嘅 ，OK， 你但係如果有聽廣東廣西咁我 OK 嘅，但係我啲朋友聽都話好悶啊講嘢。咁因為佢唔係講啲即係花重水重嘅嘢咯，佢同你講鬼，可能佢會話俾你聽鬼其實係你將你平時即係對鬼呢個概念，就當你遇到一啲你覺得解釋唔到嘅嘢，你就用鬼嚟去解釋啊嘛。即其實呢、這個，如果大家睇過張國榮嗰套叫咩話？ 異度空間啊！ 異度空間咁，佢都係咁講嘅，係咯。咁呢個亦都係一個一般，其實係一個即係比較現實啲嘅解釋啦，係咯。即意思即係對鬼嘅呢樣嘢就點樣來源啊？咁呢啲啊，咁呢啲其實好正常喎。即其實大家反而要涉獵多啲呢種喎，係唔係成日都係聽埋啲即係嗰啲道理迷信嗰啲啊？ 冇啊！啲人最聽。听讲古啊，但系 唔系我知听古我都中意。咁就当你听古嗰阵，你当真其实系好大问题喎。 我听啲古嗰阵时候，我当听近时怪谈去电台嗰啲。 系咯，我咪当系咪古仔咯？系啊，我都听噶，我好中意噶，我都听好多灵异节目啊嗰啲嘢噶，系咪当古听咯？冇问题。嗱，其实我唔知啲其他啲听众咪真系咁蠢，以为系真咧？可能点解个集体大话，大家喺度？集體大話啫嘛，因為就係頭先所講，背後係揾到錢啊嘛，就係咁咯，嚇！因為大家 keep 住一齊講呢啲大話嘅時候就會可能就會哇咁啊文文威咁咪有堆人咁係嘛，咁咪又建立咗一個勢力咁，終於又揾到錢咁，何而不為咧？咁即係我覺得其實唔係一件好即係好值得驕傲嘅事咯，對我嚟講啊，我覺得係即係。唔係屬於中國人劣根性之一啦，集體大話係啦，即只要有利益就大家眯埋眼，即係唔需要理個真相啊，甚至乎即係個人啲新衣嘅，即係其他人啫，即係除咗個細路之外嗰班人啫，明明個個都見到國王邊有著衫著褲啫，個國王自己都知自己冇著衫冇著褲啦，嚇咁啊大家一齊繼續講呢個大話咯，咁咪大家一齊有個 parade 個 parade 有幾多人開緊工啊？你知唔知嚇？即係嗰個慶祝會。系咯，咁你个细路出嚟踢爆，咁我哋咪即刻冇人咯，即刻啊，唔咁噶嘛。咁中国人就永远喺呢一种氛围里边转，系咪？系咪一件好事啫？我点解觉得咁狂张就咁解？系啊，即系好难，即系三言两语解释到嘅。得阿马仔或者再睇下冇咩补充。 差唔多啊，其实咁 唔系，即系我讲唔讲到点解我哋会觉得有问题啊？ 因为喺一个。唔係揾食同埋一個理智嘅角度啊嘛，因為本身其實係兩種，一種就係唔理智，係就揾食。我覺得呢兩樣嘢先係最大影響到會咁樣做嘅問題咯。 嗱，揾食咁你好多方法嘅。如果你想推呢、這、一個今次呢個戲，其實都係揾一啲即係任何嘅，唔使嗰個人有任何同靈異啊或者鬼有任何關係，你只要嗰個人係有人想睇佢就得㗎，你就揾翻上次高達嗰四條女嚟都得㗎。咁睇完咪 V 話鬼，哎呀好驚啊套戲咁樣，頭先我邊個鬼我嚇到我唔敢擘大眼，其實我講過一樣有人嚟睇嘅嚇，唔會你覺得唔會？ 有，但係佢感覺上冇咁整多個圈出嚟嘛，我意思係 整個圈出嚟咩圈咧？ 咪佢一個， 即係你覺得呢個圈係會嚟撐佢呢套戲嘅，即係日後嘅票房啊！我意思唔係嗰日啊。 我覺得係做個，即係兩方面咁樣推咯，我覺得 係。即係你覺得係有幫助嘅？ 喺我名氣上高有幫助呢、這個人。 我認為只係得嗰場 show 有幫助嘅啫，我認為對其他日子嘅票房，我諗唔完全唔會有幫助嘅。即係其實同阿胡田話你香港只係一樣嘅啫，我認為就係咁啦。我認為係咁啫嚇。咁你冇嘅，好快知啦。呢套你咪睇下到底香港係得定唔得咯？到時 我就認為香港嘅觀眾咧係唔係太會中意呢一套祖業嘅。嗱，咁呢個其實紛紛睇咗啦，我其實係叫做快立過嘅，可以介紹兩句關於真係呢套戲係如何啦。好吧，等下分分。 嗱，首先我個人意見先啦，呢個係。呢、這個呢套戲咧，你就唔能夠將佢當係嗰啲咩孤兒啊，乜嘢個普通嘅恐怖片，即係有隻鬼嚟嚇你嗰啲恐怖片，你就一定唔可以當呢啲咁嘅戲嚟睇。 我甚至乎覺得你當鬼戲睇都有問題。 我覺得係一套劇情片。係。你甚至乎咧，你係一係我就可以形容佢係一套砌圖啊，其實係一套 puzzle 嚟嘅。 嗯。 你要喺裡面。好多零碎嘅嘢，或者對白啊，或者啲符號啊，或者佢哋做過嘅啲細節咧，自己拼湊翻一個真正嘅故事出嚟嘅，其實係。 係啊，即係你一睇個版本，佢唔係一個完整嘅，即係佢係 你可能睇到故事嘅一半或者後半截，但係你自己砌出嚟嘅，其實係。 嗯。 所以我。 即係第一，即係要用腦啊，係咪？如果冇 呢套戲，應該就唔收得嘅。 即係要用腦係咪？即係換句嚟講啊，分埋呢套戲。 我呢個你唔知用一次，即係你係要唔可以即係你要不斷咁運用你個腦啊，一路睇一路諗。 哦，咁呢個就係香港死硬嘅一個。 基本上我做唔做座談，我都覺得呢套戲唔會喺香港收得嘅。 係。即係你比我更加狠，話呢度死硬嘅。 我判斷真係香港觀眾係唔會接受。 唔會接受，係。 咁呢個我個人認為真係咁，可能突然之間出咗嚟個效果唔同，咁我唔知啦，我都係估計啫，其實都 係。係估計啫，因為我哋對平時嘅觀眾係有認識㗎嘛。 平時 係平時。 如果呢套戲因為喺可能外國本身有名氣啦，咁啊可能有少少加持嘅。但係我覺得呢個加持唔會維持落去。 呢套戲只不過係影評人話好啫，外國嘅觀眾係炒，即係鬧飛起㗎，其實。 係啊。 同埋其實佢唔係真係好好啫喎，票房分分話佢票房好好。 佢因為個成本低。 哦 ，OK， 咁佢係個收益好啫，係咯。 講緊 係。 效益 高啫，因為佢拍得好平嘅，但係嗰個實質票房高唔。 佢哋都冇特技㗎嘛，其實套戲 啊。冇錯，我要即。真係要 warning 大家下星期啊！呢啲好戲我哋都會講嘅，不過其實佢冇特技嘅，即係其實咧，我點解話佢死硬？一般我講香港觀眾嘅，你入去睇鬼戲嚟噶嘛？佢呢套第一點會有乜嘢？你冇見到鬼嘅呢套，其實冇見到鬼，係冇 陰陽陽，你見到開頭有少少，都係個人動喺度，即係開燈熄燈，你見到個影咁樣嗰只咯。 即其實見唔到嘅，冇你唔會見到 有嘅，其實都有嘅開頭。俾咗個婆婆，個婆婆隻鬼係，即係你又當佢隻嘅幻覺嗰度出現過咁樣。 即係婆婆意思係佢自己個婆婆喎，即係個婆婆咧就其實死咗㗎啦，即係有個葬禮嘅，係啦。咁其實嗰個婆婆有再出現，咁但係佢再出現係幻覺啊定咩？即係唔知。 定係真係幽靈咧？ 佢再出現 係 好正常人咁嘅喎，你明唔明我意思啊？係 啊，即係即刻熄燈有個影，再開燈 就冇。佢唔係鬼樣㗎，即係佢有出現，唔係妖怪，佢係正常一個正常人嘅過世嘅婆婆啫，有出現翻咁第一咁唔算唔算係鬼，同埋佢亦都冇話係鬼，可能佢幻覺或者好多任何嘢，係啦，咁即係話我意思鬼嘅意思咧，係突然一隻嘢，哇咁嗰啲啊冇嘅， 咁啊冇啦， 冇嘅， 完全冇嘅， 係啊冇嘅 ，OK， 亦都冇特技嘅，佢所有嘢咧正常咁，即係正常咁做出嚟咯。又唔會啊！羅蘭嗰啲揾一綠燈照住龍婆， 冇嘅，佢燈光效果都冇啊， 都冇嘅，係啦。咁所謂啲鬼上咗嗰啲人身咧，都冇話化過嗰啲，好似即係嗰啲鬼咩話驅魔人啊， 即係另個頭轉嚟啊！ 冇， 完全冇嘅， 或者個樣化到變咗魔鬼化咗都冇嘅。系你得唔得？ 系只眼可能反。 我唔系话我唔得啊，我讲即一般观众啊，嗱你大家你得唔得先？即系冇噶，唔会个电视躝只嘢出嚟精子咁，你谂啦，唔好谂啦。系咁而原场亦都系原场就原场嗰啲嚟嘅啫，即系我唔想讲剧透住。 即系佢冇俾到个，即系你预期嘅 ending 佢冇。 冇系啦，咁就完咗啦。咁你又諗佢整嗰啲玩具屋，咁係咪啲公仔會喐嘅？定乜都冇嘅，其實都係 冇嘅，就真係一個模型。 真係玩具屋，係啊，冇嘅，係成套戲係 drama。 即係話咧，如果你睇 到一個程度咧，有少少似之前啊 Jennifer Lawrence 嗰套 Mother 嘅，其實 唔會嗰套 Mother 有多特技啲，起碼攞心咁嗰啲。 即係你要用腦諗嘅程度，我覺得 哦，你講用腦諗嘅程度 ，OK OK， 我明白明白，唔係話佢嗰個畫面喎，唔係特技喎，用腦諗嘅程度。 畫面啊，媽大仲豐富過你套。 係哦，係啊，係啊，係，梗係啦，梗係啦，當然係咯，係。咁呢套係好真係 drama， 真係用人做出嚟。嗱，可能呢個其實係一個特別嘅，一個特別嘅事嚟噶。我乜竟然可以咁樣嚟表達一個鬼嘅故事？咁係啊，佢係好特別噶。咁但係你首先你要接受到先得咯。 系， 咁但系纷纷接唔接受到嗱，唔好理香港啲观众先，你欣唔欣赏？ 我 OK 噶， 你 OK 系啦，因为佢比较特别，佢比较文，或者佢比较文学啊，其实甚至乎会唔会？ 我又未知，我又觉得未， 又未去到文学， 但系你要 系 俾心机去睇一套戏。 其实你如果你睇嗰阵，佢系讲嘢又讲嘢啦，总之就讲嘢讲嘢讲嘢讲系咁。 我睇低下，我会即系你投入到咧。 O K 嘅， 感覺佢有少少心寒嘅感覺。 嗯冇錯。 但你要投入到啲， 你投入到係啦。你學我咁即係飛睇下咧，你就唔知佢做乜。同埋咧，裏邊咧 唔可以 miss 啲對白。 冇錯，你唔可以 miss 嘅，你跳下跳下，咦死啊！佢做咩咧？咁唔得嘅，你一定要睇。所以咧，你要好 concentrate， 千祈唔好去廁所嘅。O K。咁啊，裏邊嗰個所謂女仔，其實佢咪已經係死咗嘅咧？中間已經。 未係中間啊，開頭我諗 就已經死咗， 未夠半個鐘已經死咗， 就已經死咗，冇錯啦。跟住佢大部分原來見住都係個細佬，唔係見住個女仔嘅。咁而嗰個細佬咧，我唔知點解覺得有啲似 Mr. Bean 後生咁嘅， 即係好似南亞裔咁嘅，我覺得嗰個男 佢仲有 number 一個。我真係 Mr. Bean 啊，唔係話南亞裔個問題，點解好似睇 Mr. Bean？即係咯 ，Young Mr. Bean 啊，呢個 feel 係啊。咁但係佢哋又唔係南亞人嚟喎，最奇怪。 係，咁其實咧有啲我都係第，因為套戲實在太貴，咁我又上網睇翻人哋啲資料。 係。 佢話佢裡面可能有提過，即係可能我 miss 咗啲對白啦。 係。 嗰個男仔其實唔係呢個老豆生嘅，其實係帶過嚟嫁俾佢嘅啫。 哦，原來是這樣。 又或者是那個婆婆惡魔，即是用她已經做過一個儀式啊。 是。 當日是不是那個曾富山那個男仔的。 哦，即是總之每當你見到你的種族不是很吻合，即是陳海林和他弟弟不知道為什麼硬是不是好像中國人的啦，即是吧。中間梗有啲警棍嘅，係嘛？ 因為佢咧就講個婆婆一路都係想召喚惡魔嘛。 嗯。 咁其實攞佢個女嚟試驗過嘅，當佢個仔就逼到佢個仔殺咗啊嘛，因為 點解？ 咁就攞個女嚟試驗，就係話，因為個女就係一個嗰啲遺毒嗰啲，即係嗰啲精神人類，即係精神創傷就圍住喺個社區度。 係。 嗰時咧，佢有講過嗰句説話咧，就係佢阿媽曾經叫嗰啲人擺個身體入佢個身裡面嘅。 哦， 咁所以有啲人就推斷，可能佢係揾一啲其他人嚟強姦咗個女，亦都唔 哦， 都可能嘅。其實呢個係 即係佢只係用語言去表達，其實咩意思啊？大家可以去想像嚇。 佢再自己想像，即係佢連個語言講出嚟都係模棱兩可嘅好多。 你要估， 你要再自己哇，再可能追查，再諗下咁。 哇！真係大 個 國金團， 門檻真係好高啊！其實係 係冇錯，冇錯。冇錯，同埋呢套戲冇明星㗎係嘛，即係都唔好識啲人睇落去。 個女主角就如果都好多年前，如果你睇鬼眼，你應該會見過嘅。 係。 佢就係做阿細路女、細路仔嗰個阿媽嘅，好似係。 就係呢度嗰個阿媽啦。 阿媽係啦，女主角啦，就係、是、女主角。 哦，即 係你可能當套戲唔好睇，但係個女主角嘅表現，我啊覺得真係一流嘅。 係。即係睇佢演戲， 精神分裂真係好勁嘅。 係，我明白。即係香港某啲藝員咯，即係佢演出呢個剔咗嘢好似咧，佢經常都有。 係，可能係你請啦， 係。係，將自己好多經驗投射落嚟。 因為個女主角其實外國好多影評咧都預測佢有機會下一屆嘅影后有機會提名啦。 唔係話憑呢出。支出戲係嘛？諗住 係啦，話提名都係唔係呢出戲提名啊？ 哦，咁啊真係拭目以待啊！ 即係未至於話一定攞到，但係提名佢覺得佢係有機會。 嗱，咁當然咁論演技嘅另一件事啊，即係唔 即係好好睇啊！ 另一件事 係另一件事啊，即係有權係套戲唔好睇，不過佢真係演出好好啊，係咯。 係啦。 即係大家唔中意睇阿查理斯花朗做個即係做個爛婆係嘛？咁但係可能佢係演出好啊嘛，係咯。 但係真係用演套爛婆攞影后啊嘛，佢係。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系咯，咁即系咪两样嘢？系咯，即系打可能唔中意睇佢咁咁啫，系咯，打可能真系演得好。 你可能唔中意睇人肉叉烧包，但阿黄秋生真系演得好 啊！系啊，系啊，系啊，可能或者梁生一个角嗰套戏好 cheap， 你觉得系啊？咁但 系 佢演技系事实啊嘛。 但系你正啦，有机会。 呢一只啦，系咯，唔系话套戏好好睇，即系冇关系嘅，系。好多人 mix 濕噶嘛 ，mix 濕咗話，玩到咩我咩最佳 獎項啊！佢哋演得好噶嘛， 係咯，演得好，冇錯。 係兩樣嘢嚟嘅。 但係啲人你唔攞啲獎，佢又唔睇，咁咪膚淺咯。係咯，係咯，跟住到時佢換到瞓著，佢都出翻嚟，哇，好嘢！咁你係違反你自己咯，到時。 嗯。 係咯，我哋係唔會嘅，我明明捱唔到啊！呢個啊少年派前決，我好老實話俾你聽，我係捱唔到前決嘅，我中咗幾日眼瞓嘅 ，OK。系，直至佢船烂开始，哇！我醒晒，终于开始啦套戏吓。我老实话咧，呢样我嘅观影经验，前面嗰段我系有中眼瞓嘅。少年派吓，虽然拍得咁靓，系咁啊，唔该唔好扮嘢吓。你系如果连 Moon 都顶唔顺嘅，你唔好话我听，你会顶得顺少年派，冇可能。OK。 嗯， 即是话得嗰啲人就扮嘢 ,ok, 明明全场分上睇王家卫跟住睇哇一完场拍晒就哇喔嗰啲人囉。我都识唔少。ok, 咁 anyway, 呢套呢真係唔係话好易入口嘅，即係呢套鬼戏係啦。咁但係。 用警告咗啲听众。 真係係啦，费事呢我哋哇又话啲我哋介绍又成咁样。我冇介绍啊，我即係论及啊，下星期有套咁嘅相亦都。電影公司都安排咗一啲嘅特別場，就即係會有講座，即係去即係附設講座咁嚟去嘗試啊，即係等大家係咪入戲啲係嘛，即係想大家係咪即係去討論下呢啲惡魔召喚，我唔知咩意圖啊，咁嚟去睇下會唔會令到大家對呢件事會熱衷啲，即係我就覺得唔 work 嘅咯，因為呢一招啊，係啊，就係咁啦，咁結果係點？我哋要下星期先知分曉啦。 系咯，睇佢个排名就知噶啦，其实。 嗯，咁系咯，咁下星期睇下大家或者有朋友睇完，咁睇下大家觉得呢套戏实在系点？ 系咯，等你哋都睇晒咁。 我哋而家就不宜穿太多啦，个里面个内容系咪？喂，但系你可以介绍只恶魔先系咪？ 比较 悬疑啲。嗱，既然讲到只恶魔咁紧要啊，咁其实我嗰套戏入边我都系提过噶咋，因为佢成只恶魔系冇，佢唔会用特技走出嚟噶，佢上咗嚟身，咁其实真系睇唔到啊，系咪？ 都冇表現過佢嘅能力㗎。 冇㗎冇㗎冇㗎。咁或者係補埋呢度啦。既然我哋要好似講到我哋話人哋唔係好似唔係好咩咁我哋不如我哋都講下我哋所知呀。咁隻惡魔係什麼嚟 㗎？咪頭先你講嗰個72魔神嘅排名第九位嗰隻嘢囉。 係。 咁就叫做派蒙。 中文亦做派蒙啦。 咁就擁有一個女人身但係男人聲嘅佢係。 係我唔係周迅都係咁嘅。 騎住隻駱駝。 周迅都係咁。 跟住騎住隻駱駝咁樣嘅佢做。 係啦。咁唔止呀，仲有兩駱駝有幾個咩呢？三個。 孭住三個人頭咁樣。 係啦。咁呢度又同呢套戲點解會擰到呢？ 有關係嘅，咁如果大家真係要入場睇嘅就可以留意一下。 到時先講啦。 有三個人頭。 而家暫時唔穿。 唔好穿啦。 係冇錯。咁佢實在呢度就冇顯示佢嘅能力啊？其實佢嘅能力係咩？ 佢嘅能力其實係一個好奇怪嘅，佢能夠俾到人科學、藝術同埋一啲法術啊。 嗯，即係所謂智慧啊。 魔王唔係真係戰鬥噶嘛，佢可以有好多種唔同 嘅 能力㗎嘛，其實 係。冇錯，呢個唔係戰鬥係嘅呢只。 係啦，佢係擁你個人即係就擁有咗呢幾樣嘢啦，你會係。 冇錯。咁其實佢都似有男生嘅形象形態。 佢呢套戲就係希望試圖令到佢得到一個男性嘅身體，就係咁啊，其實係。 嗱呢個就唔同佢原本唔同嘅，原本呢啲惡魔從來都唔係想上身嘅，唔係做呢啲嘢。 呢個就係套戲嘅表現。 係，因為呢啲係比較高級嘅惡魔嚟嘅，係。係。唔係低級？佢係有幾多個軍團呢？ 擁有咩200個軍團啊，好誇張！ 即係72魔神咧，每一隻啊，其實佢都係帶領住自己嘅軍團啊，即係大家理解啊。 200個啊，話資料就講佢。 即係如果你間粗話佢係蒙面超人裏面嗰啲怪人，佢都起碼帶住成隊激擊兵嘅。 都唔係怪人級，就係啲幹部。 都係啦，都幹部級啊，七十二個都算幹部級啦，係啦。咁啊，咁好大粒嘅，你唔好以為佢係啲，即係其實佢係一個好似係西方嘅魔王嚟嘅，佢 屬於。即係地獄四天王其中一個啊。 冇錯。並不是一啲茄喱啡走路犯代， 其實應該日本嘅動漫咧，我覺得係有用過佢個造型，佢個名字其實應該係 係咁，我就唔知啦，係啦，即係呢個要再 我因為我睇翻一啲相咧，有個叫做《魔奇少年》啊，有個動畫， 《魔奇少年》而家做緊嘅喎， 《魔奇少年》啊，有個藍色嘅大胸嘅女人咧，就係、是、叫做呢、這個艾蒙王啊，就係、是。 唔係，但你講嗰個係咩嚟嘅咧？係動畫係漫畫定咩？ 動畫嚟嘅，動畫嚟。 動係咪而家做緊嘅咧？定係？ 我唔知道，《魔奇少年》我都未睇過，我都 唔知。哦。O K。哦，即係佢有提過裏面有個咁嘅女 魔奇王啦。 哦。咁就有呢個角色係啦。 係啦。 唔出奇，就算魔神。 2012年 啦 ，O K。即係即算魔神出現喺動漫係好經常。咁但係對香港嘅朋友嚟講，其實唔可能。對香港朋友嚟講，我聽都未聽過都係。 嗯。 巴巴托斯啊，最近。 啊， 冇錯。巴巴托斯本身咪就其中一隻。 都係七十二魔神，係啦。 其中一隻，係啦。即係佢係做咩？佢燒豬㗎嘛？佢嘅能力係。 學唔識土嘢入邊燒豬啊？ 係，即係其實佢係獵魔嘛，佢哋叫佢做，即係其實係因為獵人咁樣做嘢嘅。 嗯。 咁我都唔係好記得佢做咩，好似係揾嘢，好似係揾嘢嘅佢個能力係。 都系呢个 嘢，系好似揾嘢嘅，即系佢揾出一啲嘢咧，其实都系一种能力，即系例如水源啦，系嘛，好紧要喎、啊， 系 咪啫？喂，我要揾水源，我要揾到边度有油，我要知道边度有金矿，系嘛，好紧要喎、 啊。系啊，巴巴托斯有个揾嘢嘅能力啊，佢系 嘛，我冇记错啊嘛。 嘅能力啊，佢拥有。 唔系讲嘅高达有啊，即系讲阿巴巴托斯呢一只魔神。 真系嗰个神 系 有啊。 系啦，系啦，系啦。其实唔系神嚟嘅，嗰啲魔鬼。 即系魔神啦、 啊， 魔 神、 啊。 魔 神 系啊系啊系啦、啊，你有着数嗰啲就叫神啊嘛，即系人惯常。系啦系啦，俾着数你嗰啲就系神啊嘛。 咁铁血孤儿其实每一只高达都系七十二魔神嚟嘅。 即系以七十二魔神名号嚟命名啫。 个、啊、名嚟命名。 其实冇关嘅啫，能力基本上叫个名嘅啫。佢都冇玩到啲能力落去，的确啊。我初仲以为佢系有嘅，但系冇嘅，原来 OK。系咯，咁系啦，咁呢个系其中之一有玩过七圣魔神啦，系咯， 嗯， 系咯，咁呢、這个吓、啊，大家吓睇下点啦，从文化研究角度睇下人哋去到咩程度啦，系咯，咁我哋有皮毛嘅啫，系嘛，知少少， 知少 少嘅啫，我哋知少少嘅啫，系咪？ 系 咯，我哋就唔系专家，系啦，我哋俾啲专家再知多少少咁解啫，系啦。即唔係啲聲稱嘅專家啲係我先嚇，唔係講人哋真正嗰啲啊，香港好多即係聲稱專家噶嘛。好，咁大家自己去搜尋，再搜尋一下啦。你隨便啊，揾《失神與魔神》咧好多嘅，係啦，或者大家 好多資料啊，其實 喜歡咧就去買本書叫做《惡魔事典》，不過唔知而家仲買唔買得到啊？有台灣嘅譯本，哇，好正，裏邊真係寫得好清楚啦。唔係當真啊，當你當呢啲係傳說啫，嚇傳說嚇，係有啲咁嘅嘢嘅，咁啊足夠啊，咁啊非常之好嘅一個創作嘅材料啊，我哋從咁嘅角度睇啊，係係啦，咁但係如果你當真咧，咁我就勸大家小心啲嚇，我唔排除係兼有呢啲嘢啊 ，OK， 我唔排除你亂咁召喚咧，佢會你唔會可以駕馭到佢噶，你信我，你會變咗個製品嘅，通常係。其實黑蘇魯神話都係呢啲嘢嚟 嘅。 黑蘇魯神話就係將呢樣嘢佢將當成哦，其實佢唔係魔鬼嚟嘅，佢話其實係由第二啲空間到原來你打開咗佢唔係咩係個 portal 嚟嘅，咁佢咪喺個 portal 度走咗啲怪獸出嚟咯。咁啊怪獸梗係見到你食咗佢啦。咁佢用一個科幻咧去解釋咗呢啲嘢嘅。咁其實都係異曲同工嘅，係咯。如果大家睇下肥佬嗰啲戏，好中意拍呢啲嘅话，即系啊 Patrick Wayne 肥佬吓，即系我都讲过啦。Patrick Wayne 本身佢最初概念就系呢啲嘢啊嘛吓，所谓喺个太平洋啊嘛，即系个海底打开咪就呢啲 portal 咯。大家睇Hellboy 佢开头咪就系打开咗个即系一个咁嘅魔法园，咁先走咗 Hellboy 过嚟噶嘛。大家记唔记得？系。 咁而 Hellboy 實在嚟做乜嘅？點解佢有隻手特別一邊大隻邊？ 鎖匙嚟噶嘛，佢就係。 係咪佢抄勇者王咧？咁啊，梗唔係啦，勇者王抄佢啦。咁佢係啊，冇錯，就係鎖匙，佢就係要打開呢個門啊。就俾嗰啲好似八爪魚咁嗰啲咁嘅嘢過嚟，咁八爪魚嘢咪即係黑蘇魯啦。就當然佢唔係用正黑蘇魯，但係佢係疑似黑蘇魯神話，即係所以大家可以咁樣嚟去理解嘅時候咧，咁 OK 嘅，一呢啲係作品嚟㗎嘛。但係如果你從現實咁去諗，即係諗一啲黑魔術咧，咁你大家小心啲咯，係 OK。咁好啦，係咯。 嗯， 好補充到呢度啦，永遠講唔完嘅，有機會我哋開個另一個節目講呢啲嘅，或者。有冇补充？ 冇啦， 冇啊。 系啦，仲有另一单嘢咧，可能都有少少关联，就系、是、啲人都系分唔到真假啦，玩到系咯，得埋就讲，分分都讲得。 呢个应该电竞啊，系嘛？ 系呢个美国呢个电竞比赛有一个，就发生咗呢个枪击事件。 系啦，我哋啱啱上礼拜香港先搞个完个第一。推電競嘅一個展覽啦， 好彩唔係發生喺香港啫，你 咁啊，即刻已經賴嘢啦，係啊，咁啊， 應該係喺26號啊， 嗯，禮拜幾嚟㗎？ 26號如果應該上個禮拜一啊，好似係 一哦， 24日唔係星期日啊，美國時間星期日， 美國時間星期日啦，係啦，咁咩事咧？喺邊度發生咩事咧？打個咩 game 先？发生咩事？ 佢、就话嗱，报纸新闻就讲喺呢个佛罗里达州嘅，就参加咗呢个电竞比赛，咁嗰、个比嗰、个玩个游戏咧就系、是、一个叫美式足球919啊，嗰、个游戏，咁、我谂香港就会比较少啲人玩，因为始终都系美式足球啦， 啊， 个应该都少人玩嘅，因为美式足球 真系美国佬有兴趣 嘅 咋呢个， 咁就话有一个。24歲嘅參賽者，佢帶埋支槍，咁就話佢就輸咗，咁啊槍擊咗兩人，跟住自己就最後就自殺埋添，就係咁。係 啊，嗱咁呢個參賽者係以前嘅冠軍嚟㗎，即係好似話上一屆佢就好似係冠軍嚟嘅。 係 啊。 佢又話嗱，報道就話佢唔甘心落敗，所以就咁樣做，咁都唔知係咪啦。 佢好似話初初已經個成績，今次初初都唔好。 咁就最得人驚嘅就係直頭係嗰啲槍聲咧，喺嗰、那個。直播咗出嚟嘅嗰陣時， 冇錯，係啊，有新聞噶嘛，因為佢有新聞影播翻 啊，就新聞片都我哋都睇到係， 砰砰聲， 真係聽到槍聲嘅。 咁啊，有冇人死啊？ 有兩個人死就俾佢槍擊死咗，跟住就自己自殺，即係話總共三個人。 即其實有人受傷嘅喎，唔係就係有人死喎，有其他人受傷嘅喎。 11個人受傷，我唔知開咗幾多槍喎，真係。 系唔知几多啦，有啲可能系流弹啦， 多个人受 伤，即系你算打穿过咗个人，可能都中后边嗰个噶嘛。 咁唔知系咪啲人手臂不及，即系撞到跌低啊？咁可能嗰啲都挡埋系嘅。 嗰啲都入埋去数啊，即系佢自己喺厕所晕低都计埋系嘛？咁啊可怜啲。 唔系，我咪嗰个事件，即系佢哋推撞啊，嗰啲都计啊。 唔知佢点啦，系啦，即系总之系有其他人都有受枪伤嘅。 三个人死亡啦。 系啦。咁啊，点咧？即系觉得呢单系一件好有趣嘅事啦、 啊， 大家都觉得。 解会咁咧，系唔教到。 吓咁太多呢啲人嘅而家就。 系咩咩人？ 清咗现实同埋虚拟啊嘛，佢哋系。 其实算唔算咧？因为佢个游戏又唔系枪 game 嚟噶嘛。 佢又唔系你话打 Rainbow Six 嗰啲咁嘅，或者主观射击游戏，我理解啊。但系一个运动游戏嚟喎，嗰、那个系。 系啊。佢又唔係，即係雖然你美式足球都係撞嚟撞去，但係完全唔同性質㗎喎。 唔係啊，其實係個陰暗面問題嘅，我覺得。 嗯。 哦，係點咧？ 係個人個陰暗面嘅，我覺得。 點解咁講咧？就係、 是。你始終打機嗰啲人，即係我唔係話咩，即係可能佢即係咩人都有嘅打機，咁可能有啲比較偏激啲嗰啲咁。變咗有啲咁嘅人出現咯，容易，因為你又唔係正，即係你打機始終唔係話一樣咁要面對面或者要去做一樣嘢要見到人嘅活動咯，我覺得，咁咩人都有， 即 係 唔輸得，輸唔起， 嚇都有咁嘅人存在咯， 嗱，但當然啦，呢度輸唔起唔係講係普通嘅勝負啦，因為牽涉好大筆嘅獎金嘅， 係 啦。 我唔知佢後面有冇啲咩關係啊，唔係咪冇咗呢筆錢啊，即係就還唔到債啊定咩啊，我唔知佢啊，係囉係囉，唔知佢咩原因啊，即係總之都好奇怪。咁同埋咁輸咗，咁你肥低嗰度啲人又有咩意義嘅？係囉，咁同埋你都預埋自己都冇命，咁又有咩意義嘅呢？即係真啲咩意義啊？係囉， 太多可能性難估嘅呢樣嘢就。 睇到可能性唔係都冇咩可能性㗎啦，咩你覺得有咩可能性呢？即係唔通 本身精神有問題， 鬼上身啦、啊，定係俾外星人操控啊？咁係咪唔通？佢都傻噶啦，有咩可能性？得一個可能性啫嘛，係嘛？傻啦，有咩可能性啫？咁就係話做咩呢？即係好大鑊咯，係嘛？即係同埋我哋都有講話，其實嗰個會場乜可以帶槍入去咯？ 冇保安， 即系佢唔需要过啫，逼逼机嘅，即系其实你都预有可能有咁嘅安全问题噶嘛，系咯。 我谂佢哋真系有少少疏忽咗嘅，其实 系嘛， 觉得 定系佢带咗阿赌神啊，师傅啊，钟景辉嗰啲咧，唇膏枪啊，象牙枪咁嘅咧。即 系 好匪夷所思啊！成件事。 系都好奇怪 嘅，好、啊、奇怪嘅真系，系咯。咁啊，又扯咗去，又出系管制啦，又讲到吓啲坊间啊，美国吓，咁啊， 系， 即系应该其他人都有枪嘅话，就应该冇事啦，系咪？因为你即时已经反应射翻低佢啦嘛。 系咁啊，系。 嗱，咁上次的确系噶，上次睇蝙蝠侠嗰次咧，佢话喺现场其实有其中一个观众，佢本身系嗰啲射击会嗰啲人嚟噶。即意思佢係有槍牌嘅人嚟嘅，咁就當然當時佢都冇槍喺手啊。佢話佢如果有咧，佢話佢可以 stop 到嗰件事。 嗯， 佢真係出嚟咁講，因為佢好肯定可以一槍射低佢。係，要開。 佢呢度我睇翻報道咧，就講佢唔係帶槍入去嗰個會場嘅。 哦， 佢 就有人將啲槍擺喺個廁所嗰個水箱佢攞、 啊，又未至於，即係 有人放低咗喺個花盆啊嘛 ，Mark 哥上次唔記得攞翻。 佢就話佢係一路輸咗比賽咧，一路之下就走翻出去，佢自己架車嗰度攞緊，攞翻啲槍，然後翻嚟掃射啲人嘅。 咁又入得翻去嘅，攞住槍。 係啊，我唔知道點解，或者攞住槍由門口開始掃翻入去。 咁你講啲係 John Wick 咗大佬，或者 Mason 咁，因為有個目擊者就咁講嘅，係 嘛？哦，即係其實佢有 Mason 嗰度啊， 其實佢有 Mason 嘅，跟住佢一 講話佢擺成， 係嘛？ 佢成袋槍擺喺度過啊， 跟住攣咗件長褸裏面全部槍係嘛？跟住踩曬柱咁樣射低曬出面啲人咁樣打佢係嘛？啊，係咪㗎？係啊，應該拍低佢俾我哋睇下。其实佢好似都系得知咩嘅啫，嗰啲好似都系系咪啲手枪嚟嘅？ 我普通手枪咯， 系啦系啦，普通手枪嚟嘅啫，攞个曲尺咁啦，极其量啦， 系， 一支咁嘅啫，系咯，唔知点样会咁样，真系好奇怪啫，系啦， 系， 咁啊，系咯，即系对电竞呢件事都有一定嘅吓影响。咁而家话佢嗰个 game 以后唔搞比赛啊嘛，话呢个 game 系嘛，好似话。 其实我觉得同呢个 game 其实有冇关系都成问题。 其实应该冇边有咩 冇乜关系啊， 系咯 喺呢度出事，你推卸唔到个责任啫。 咁啊系，咁啊 系咯，即系可能佢咁啱喺麦当劳以后唔系汉堡包咁样系咯。 吓，咁、啊、如果下次街霸点即刻，咁要咪即刻唔使打？ 咁可能呢个 game 真系唔系大到咁啊。 应该系咯。 唔知啊，唔知啊，唔知背后有啲乜嘢啦，系咁啊，但系都系系咯，其实关唔关分唔到真假事咧又？ 咁有啲报道就话个枪手就本身有精神病嘅记录嘅，之前系。 系嘛？哦。 仲入过去精神病院两次添。 系嘛？负责俾人研究噶嘛？佢 本身会有问题咯，已经系。 咁当然啦，你咁样睇佢上次攞冠军嗰啲片。你都見到佢好似都唔係好正常， 係， 即係啲人其實喺度讚緊佢啊，佢真係好叻啊咩？但你見到佢都係冇乜表情， 啊，唔知諗緊乜咁。 嗯，係啦，都 系咯，呢啲都唔变足强，都系咁上下噶啦，都系呢啲嘅。 下次参加比赛一阵咩验埋啊？ 验乜嘢？ 验喺入会病历嗰啲肌肉先俾你参加。 精神状况要 check 埋。 咁难啲喎，系咯，系咯。 即 系枪械啊，嗰啲系嘛？你冇留可以带到枪入去啊，系嘛？即係槍械管制就講遠啲啦，你唔冇理由俾人可以帶槍入去嘅呢啲。 啲會場應該保安都 有，係咯， 有做 啊，冇保安嘅裏邊係咯，唔知啊，係咯，即係唔使過 BB 機嘅， 掂行掂過咁啊，拎住槍。 不過唔出奇嘅，因為其實咧，我唔知佢係邊度舉行啊，佢冇講啊。一咧，其實有個 電視。佛羅里達州咯。 我知啊，佢個場地啊，有冇講係咩嚟嘅？ 好似系一个商场定乜鬼？ 系啊，因为佢其实可能咧喺啲 public 嘅地方度举行嘅啫嘛。例如，其实有啲戏院咧系经常，即系我讲外国系租出嚟咧做呢啲比赛噶。佢成日系喺啲戏院度有 promo 个戏院自己，或者几号喺边个院，咁就唔系睇戏嘅，就嚟睇嗰个电竞比赛啦。咁可能俾个好大嘅院佢咁啦。咁或者佢系咪直播啦？嗰可能唔知佢系咪真系喺嗰度比定睇个直播，我唔知系点。咁即係總之佢哋都係睇翻啲 public 嘅地方度搞 開放式啲咯， 開放式係啦。咁會唔會根本個只不過個商場咁冇理由商場會即係太嚴重保安啦，係咪？唔係機場啊嘛，大佬個商場嚟嘅啫嘛。咁可能又好難去要求嘅呢樣嘢，的確係係咯。咁 係咁有咗呢個先例，我諗就會唔同咗咯。 就唔同啦嘛，以後喺警察局度搞啊。係係 咯，就派隊軍隊嚟。先開始咯， 係咯，唔知啊， 搞到嗰啲未來世界啲入侵邊度都要過機啊，全部 係咯，係咯，唔知啊，係咯，你都驚 啲住宅嗰啲門口嗰啲咧，啲住宅門口落去出嗰個閘嗰個都要過機先出到嚟， 因為啲槍喺大髀啊嘛， 係啊，唔知啊， 一割咗喺大髀裏邊有支槍啊，槍柄呢頭啊， 真係唔知啊，即係要搞到咁樣啊，即係去到邊度俾人。啲自由都唔俾得啊！又有啲咁嘅情況。 哦，咁啊唔使。如果根據 Donald Trump 嘅講話，就係、是、當人人都有槍嗰陣，都自動冇乜關係噶啦，係咯。即係當你掹槍，就會有另外幾十支槍即係射你啊嘛。 唔係，但係呢種人應該唔會理呢樣嘢嘅喎。 哦，係咩？ 而家啱啱呢個。 哦，咁或者佢唔理，咁但係你其他人會反應噶嘛？ 系咁快啲，可能啲傷亡程度啊低啲咁啊。 咪都話咯，嗰次都話嗰個在場 P 發嗰次啊，嗰個本身佢在場噶喎，佢話佢如果佢有槍喺手，佢一定會 headshot 個人咯，第一場。 係咯，咪減低個傷亡。 係咯。咁當然唔係個人都話真係好識用槍啦、啊，咁但係我諗如果幾十個人揸咗槍向佢射，都眯埋眼佢都死噶啦，應該都。 所以咪快啲搞掂咯， 唔知啊，即當然有人係提倡呢一種啦，即其實一種相對嘅武力嘅咩嚟啫嘛，即等於你蘇聯有核彈，美國有核彈啫嘛，佢個道理係，即你唔係大家放棄核武啊嘛，唔係呢個温恩頓啊嘛，而係大家反而係擁有同等嘅破壞力，咁即係可以對等消滅嘅話，咁大家都反而會騎咁啊嚇，咁大家唔好打啦咁樣噶嘛，而且佢個理論就係咁啊嘛。咁當然你唔可以確保大家唔會禁制啦，咁但係又事實上而家係靠咁樣嚟維持緊世界和平喎，你話唔係呀，事實上係喎，係囉，咁所以唉呢個嘅爭論就真係永遠都唔會停㗎啦，係囉，係囉，咁香港就可能好少少，因為香港從來都係即係槍唔係一個好普及㗎，即係香港劈友多， 但而家都九不九有單咁啊，又收一支槍，好似想要保安多咁啊。 嗯， 個女人。 嗯。 即係一多 年。但就香港暫時都未發生過，即係好似即係美國呢啲咁啦，咩校園槍擊啊，或者咩，即係唔係用槍咯，最少係咯。 係唔會拎帶支槍翻學去射人咯，就冇啊，暫時。 係啦，咁當然，當你手槍唔易買嗰陣咧，你可以轉頭向戰槍嘅，因為都有人發生過一啲事件，就係佢買戰槍啊，去殺人啊。 是 嗯，即是真的，真的是，是一好易买的，不用排的，你当打猎而已，是不过讲真的，你要杀人上来真的非花杂木都可杀人的，是的， 個 point 係呢樣嘢。 John Wick 咁啊，拎支筆都殺三個。 係啦，即係個 point 就係你當你冇曬武器都係揾石頭殺人嘅，咁冇啊，都係咁啦，係啦。咁首先就係到底咩事啊？即係而家個世界發生咩事啊？係咯，係咯。 系咯，都系睇啲人谂咩嘅嘢事啊！ 冇啊，佢咪喺个虚幻入边咯，或者可能佢根本都唔觉得呢个世界系真实嘅，系咪？佢掹掣再嚟啫嘛，佢可能认为都唔定，啊，所以佢咪肥低自己都系佢个脑好普通啫嘛，肥低人就肥低自己都好普通啫，系咪？嗱，因为呢个系 game 嘅一个嘅世界观嚟噶嘛。即係 game 嘅世界觀就其實唔真實噶嘛，世界係。 嗯。 咁你將你打機嘅經驗投射落現實世界，咪會咁咯？係。即係等於而家啲人將 Facebook 個世界觀投射落現實世界，咪即係乜都 like 同唔 like 啫嘛。冇第二。 呢個就好明顯啦，出現咗。 呢個好明顯啦，係咯，係咯，係咯。咁你將打機咁，你咪打機都只可以掹掣啫嘛，唔玩咪掹掣，好閒嘅啫嘛，係咯。好，咁就冇啦，呢个讲下啫，咁啊有单吓咁嘅新闻，竟然系啦， 系， 嗯，仲有冇补充？ 冇啦， 冇啊都， 诶唔系啊，阿马仔唔系话仲有另一单嘅咩？ 我唔关事嘅喎，系佢嗰个演员啱啱做 ER 嗰阵时做个护士嘅，咁而家都年纪大，49岁嗰只女人。 ER 嗰个电视剧啊，即系有阿佐治古尼做个医生嗰度啊。 系， 里边有一个女护士啦，梗唔系好索嗰啲女护士啦，即系阿婶咁啦。 系咁 有咩事？咩事？女护士做咩？ 系咁，好似话响美国啱啱话唔知癫间发作定咩嘢，就个屋主去 call 咗啲人嚟咁样，但系因为好似有精神病历定唔知咩啦，咁啲警察入嚟嘅，咁佢好似同佢对视，好似好唔合作，咁搞咗成个钟之后啊，拎支枪出嚟咁啊。俾啲警察開槍射低咗 啊！咁點知？ 咁、啊、我支槍原來玩具槍嚟嘅都係。 係。咁啊，睇佢攞個咩型號啦，真係係 咯。咁唔知啊。咁喺外國，你最唔理咩事，最你拎支槍型嘅物體嚟講咧，都易俾人射。 即係可能攞支好明顯係水槍，或者係嗰支咩話？嗰啲佢咩牌子話？即係佢射嗰啲海綿彈嘅啫。 我唔记得咩牌子系，我知啊。 我个知都濑嘢系嘛？ 吓，唔知仲有一支枪型嘅嘢都濑嘢啊！ 唔系喎，我惊你攞支 lightsaber 出去都濑嘢喎。 唔知啊，一支嘢咁怼住人。 个警察觉得系更大杀伤力嘅武器喎，呢一支系，除咗有睇 Star Wars 嘅话。 啲人咁样， 系嘛？唔知啦，系啦，咁结果就死咗啦啊！ 跟住去射中射低咗之後，咪去醫院咁咪都係掛咗咯， 即係都係喎，都係牽涉分唔到真假喎，支槍啊嘛， 係 都係分唔到真假嘅問題啦， 係咁冇啊，係 冇啊，係啦，即係真同假，所以你話緊唔緊要啊？嚇嗱，所以嗰幾件事都關真假事，你話真假緊唔緊要？大家諗真啲，係咪冇所謂嘅咧？其實都係冇所謂。大家想想好啊，